中国历史教科书重新修订，抽起文化大革命，同时将一些稍微负面的字眼，例如说错误地、动乱、灾难，这些相关字眼亦都被消失。所以可能可以想象下啦，将来香港嘅历史教科书啊，六四唔单止系冇死过人啊，直头系冇发生过。香港历史上冇占中，冇雨伞运动，梁振英先生肯定系冇僭建、冇贪污，受到好多普通市民，例如周浩鼎先生、娥姐呢啲咁嘅热烈爱戴。全香港市民热烈希望取消一国两制关口法例，请愿要求五十年不变，提早取消。上上下下女女外外，想同中国同步。记住啦，上面所有嘅观点，考试系要。咁考嘅，记低佢。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正常嘅老师咧，系会以自己为榜样，等啲小朋友啊、学生啊，可以喺佢哋嘅身上面学习到正确嘅待人处事手法。强国嘅老师咧，系会身先士卒，挡住高铁、火车嘅门啊，唔俾佢闩门。点解？唔系因为要救小孩或者俾小朋友上车，而系老师嘅老公仲未到啊。老师于是要挡住架车，点都要去等埋老公先至准开车。有咁自撚私嘅老师，点会唔出一啲出类拔萃、精英中嘅精英、自私精嘅学生呢？所以再一次明白到点解 MJ 嘅生意会咁好啦。我系强哥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哥 生还者。 好嘢，讲到咯，其实头先好担心阿 Win 讲粗口讲得唔系咁顺，系啲文化人讲得唔系。 我有少少唔舒服。 系啊，头先诶 end 咗几次自撚私，好撚自私，自私撚，究竟你觉得点样摆嘅？ 我依家 阿番茄，你作为 我有少少想入厕所呕啊！ 你作为粗口嘅权威，你觉得系点样摆啊？咁撚自私定咁自撚私定咁自私撚啊？ 其实我都听唔明佢讲乜。 其实我都好撚憎人讲粗口。不过即系我哋喺第二节嘅时候，我哋讲啲强国嘅即系好差嘅质素啊，或者自私嘅行为， 黑暗嘅一面啊 ，即系突然间我睇翻，即系一个老师，正常系一个作育英才嘅一个好榜样，但系佢因为要等佢老公嚟上车，就挡住道门，唔俾架高铁开，即系 咪爱咯？ 原来这就是爱， 系咯？呢啲咪爱咯？ 即系你点样去理解呢个老师会作用到一啲英才？ 我哋唔可以分开佢系咪教爱情系噶？ 即系会令人好担忧，所以我都好理解点解 MJ 咁多人揾你做移民啊、海外升学啊呢类型嘅生意。 确系啊，即系你去到外国咧，即系虽然即系唔系话买花赚翻，你真系觉得嗰边啲人系善良啲啊，系正啲嘅。咁譬如话电影咁样讲啦，你都觉得系外国嘅电影咧，佢哋嗰种描述出嚟嘅世界咧，系会觉得系同我哋认识嘅世界系有少少唔同。 我近排咧就睇下套戏，呢套其实咧喺网上边咧呢套戏都几 hit 嘅， 系 啊 hit 噶，即系我 好 hit 嘅意思系好多人 download 啊， 好多人讨论，好多人download 嘅啫， 冇版权咁样放出嚟。 我 想问咯，即系网上好 hit 究竟系话好多人喺网上睇啊，咁啊大镬啊！我支持电影噶嘛。 OK。咁系讲边套戏咧？就系嗱，佢啱啱咧早，我谂一个礼拜前到啦。 系 咁，美国有个金球奖颁奖典礼。 系 咁，金球奖咁其实 斯朗嗰个 系咯，斯朗 唔系斯朗攞嗰个，系即系一个电影嘅。 哦，电影都系金球奖嘅， 都有金球奖。咁美国嘅，咁其实嗰个金球奖个地位咧。其实不下于奥斯卡，即系个历史啊，或者讲紧嗰个即系咁多人注目程度未必及奥斯卡，但个认受性其实不 接近啊， 不会同奥斯卡差太远嘅。咁咧，佢分好多唔同嘅组别嘅，有喜剧组啊、戏剧组啊。咁戏剧组咧有一个最佳男主角，即系影帝啦，叫金球影帝咧，就一个叫 Gary Oldman。 系 一个人 ，Gary Oldman 咧。如果各位听众咧，听呢个名好似咁三面口咧，喂，咩人嚟噶？咁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阿路兰拍嘅套《蝙蝠侠》，入边做警长有胡须嗰个就 Gary Oldman 啦。 哇，熟悉啦， 系咯， 嗰啲关西片好多人都有胡须啊， 系一个警长嗰个啊。 OK， 冇咯。 我啱 Google 咗一阵噶，都唔系好认得，不过唔紧要。 不过唔紧要，快啲介绍下 Gary Oldman， 加利奥文啊嘛。 系啦，系啦，咁。 搞错，蝙蝠侠都冇睇过。 蝙蝠侠有睇，咁你净系睇蝙蝠侠嘅啫嘛？点会睇个警长咧？睇埋罗宾好未？睇埋猫女好未？睇个警长啊 嘛？警长出镜率好高噶嘛 ？OK 哦，系啊系啊系啊，都有熟口熟面咯，但系 面咯， 但系你唔 记 得佢名嘅系啊。 OK 啦，冇继续 系啦。咁咧， 呢个熟口熟面嘅警长， 熟口熟面嘅警长咧，就攞最佳男主角。 系 咁，佢做一套戏咧，叫做咧 The Darkest Hour。咁即系黑暗对峙， 哦，黑暗对峙 系啦。咁咧，其实咧，佢入边描述系一个咩人物咧？就系丘吉尔啦。丘吉尔咩人啊？ 佢咩二次大战嗰个人啊？ 英国首相 系啊，喺战争上面好劲嘅。话无论你 即系一打五十嗰啲， 唔系，即系佢好叻去振奋人心，就话喂，所有嘅士兵，你哋如果跑上嚟就跑啦，跑唔到你就走啦，走唔到你就行啦，行唔到就爬啦，仲要一齐冲过去啦。咁样啲士兵就一齐一呼百应冲过去。 总之佢唔系一个将军嚟嘅，佢唔系战争专家嚟嘅，佢系咧英国首相，二次大战期间英国首相。咁咧，亦都系即系被誉为啊英国历史上其中一个最伟大嘅首相。 系啊，系啊，系啊，经常都听过佢。 屌，屌， 唔系我真系认真。 我 都认真嘅，唔好成日都讲下讲下，即系唔系我哋好多时咧睇，唔系即系好多时睇嗰啲港产片，譬如寒战咁样，系啊，都会有时会描述呢个人出嚟嘅。即系我都就算几唔识历史，英国历史都好啦，都会听过丘吉尔呢个人嘅。 系啦 ，Churchill 啊，好，继续八期， 唔系个 Church。超顶啦， 唔系叫 Churchill 咩？丘吉尔喎 ，Churchill 佢咁样读嘅， 英文嘅就系神正 系啦。多谢白。 抗战嘅时候，梁家辉曾经讲过，系咪定系郭富城啊？所冇战争系必然嘅，类似系类似咁样 啦。咁咧呢套戏咧就讲呢个人物嘅历史。 丘吉 尔嗱，通常咧你一套传奇片咧，我假设你呢套戏讲孔子先算啦， 系。 以前大陆真系拍过套孔子噶嘛， 好闷噶听， 系啊，好闷嘅，发哥做嘅，咁咧佢就讲咗孔子一生嘅，咁又或者可能好多传奇片咧都系讲嗰位人物嘅一生，但系呢套传奇片咧佢唔系叫《丘吉尔传》啊，咁叫《黑暗对峙》，其实咧佢净系讲1940年5月嘅我谂十零廿日左右嘅啫， 发生嘅事， 咁嗰段时间咧。就即系各位听众有兴趣，仲未落画噶，可以去睇下。咁咧可以我讲多少少个背景。 上画冇耐啫嘛，应 该系啊，上画冇耐嘅啫。个背景咧就系讲紧话咧，1940年5月发生咩事咧？就系咧欧洲嗰边，德军咧开始打到去法国啦。而基域差唔多系法军就直接败退。 系 咁咧喺英国嗰阵时咧，佢本身咧佢都系有个叫首相叫张伯伦。 系 啦，即系唔系踢波嘅， 而家 听 下， 唔系踢波嘅， 而家听下嗰 个系啦。咁咧佢之前咧佢就下一个政策就系德国佢想扩充有佢啦，总之我哋唔想打㗎啦，坐低傾，我就我与和平 MJ, 我不停射你啫， 係啦，战争时代冇讲。 係啦，我与和平，咁跟住就同德国想讲和，德国有啲乜嘢满足佢啦，总之佢达到佢嘅要求呢，佢就会停落嚟㗎啦。点知呢就德军就步步进逼。咁就咁呢个首相因为呢个政策嘅失误呢就下台。咁呢就就变咗呢个丘吉尔呢就继任咗个首相啦。咁呢套戏就係讲佢继任首相之后点样去抉择我同德国战定和。 但系呢个咁样听落咧，佢究竟系行紧一个嗰啲叫咩民气嘅路线啊？ 民气路线， 咁系佢民气之中，佢系咪好似蝙蝠侠咁样咧？系即系好系黑暗对峙咩？叫 黑暗对峙，黑暗对峙。 咁会唔会系就系好似蝙蝠嗰种讲人性嘅黑暗面嗰种嗰样嘢嚟噶？ 其实佢又未必讲人性黑暗面，其实咧佢就系讲嗰阵时战争情况嗰个丘吉尔心路历程。 系 嗱，佢描述丘吉尔咧，即系佢唔系我哋大我哋强国嗰啲建党大业啊，建乜大业嗰啲就。好光明正大啊，好正气凛然噶嘛。但系呢套 心路 系啦，呢套戏咧就讲丘吉尔咧有挣扎嘅时候， 系啦，应该好挣扎啦。 有信心动摇嘅时候，又或者讲紧话佢都有佢嘅缺点，或者佢软弱嘅一面，佢揽住佢老婆系 喊啦， 又未至于 好大压力啦， 大压力咁样啦， 受苦啦。喂，但系咁样听落好似会有少少闷嘅，系咪？ 系会有少少闷嘅。咁所以咧，我建议各位听众咧 喺瞓唔着嘅时候睇啦， 系咯，即系瞓唔着嘅时候啦，又或者讲紧话如果深入去睇。可以了解少少嗰段时期嘅背景先，少少得㗎啦，唔 咁 咁惊喂，有冇啲即系譬如话几闷嘅戏都好啦，佢都有啲精彩嘅场景。 其实成套戏十分之精彩嘅，喺一个电影角度，因为其实咧佢嗰个剧本嗰个描述 系 嗰啲。其实我睇呢套戏嘅观赏角度呢，我就唔系睇佢点样振奋人心，佢有振奋人心嘅层面， 是是是是， 又或者讲緊话喔佢有几多剧情几多张力，佢唔系买呢啲嘢，佢反而佢系买嗰种呢嗰种剧本嗰种精细嘅程度。 精细。 即系或者佢有金，佢真系好多金句，但佢啲金句就唔系同睇溏心风暴嗰啲。我依家我哋眼见到就系证据，即系佢唔系嗰啲。 就系天堂，就系银行。 即系佢系真系一啲呢，虽然佢呢套。 好怕好近耳啊！讲呢啲，我想象呢个画面，做完咯。 可唔可以唔好谂嗰啲 CCTV 嗰啲咁嘅胶片 ？Sorry， 又近耳又讲天象咯。 咁虽然咧佢系套荷里活片嚟嘅，但系咧佢系好英伦 style 嗰种咧，即系佢其实佢系讲嘢系有，即系真系有个 wisdom 喺度嘅，即系个智慧喺度嘅讲嘢。咁就慢慢去推进个故事，慢慢即系点样佢由好动摇啊，到下定决心去做，即系要全力抵抗德军啊！即系慢慢描述佢喺呢十零廿日佢呢个生活历程，慢慢推落去。 就冇乜战争场面嘅。 战争场面系近乎零嘅，系有嘅，但系好少，好少同好少。 OK， 咁咧，其实咧，呢套戏点解咁多人谈论咧？就系咧，我记得早几个月前咧，我哋开个我哋特别有一集咧，开咗多一节嗰一套戏叫《邓寇克大行动》。 啊，系啊， 系啊，系啦。咁其实咧，呢套戏咧就 有关噶。 系绝同呢段历史系绝对有关 系 嘅， 系就系佢嗰段时间邓寇克退兵嗰阵时， 系啦，佢就系去搣紧个，即系决定紧，应唔应该去救嗰班士兵，或者嗰个战略应该系点样样？ 咦，但系以我比较浅浅嘅历史知识咧，我记得系德国系先挑起战争，系因为喺非洲，因为非洲系好多英国嘅殖民地噶嘛。咁当其时英国系本身系唔想参与呢个战役噶嘛。咁好似同套戏讲嘅系咪有少少，但系我记错咗咧。 我谂你记错 咗，唔系因为非洲 引起其实德国点解一开头会打即系挑起战争咧？系因为佢哋要所谓即系好多唔同原因啦，但系佢哋嘅口实就系我要生存空间。咩叫生存空间咧？就系讲紧话，我依家咧我人口膨胀啦，即系好多人 够。即系好似日本打中国一样 啦，即系啲楼炒到成千万间，得咗四百尺咧嗰种啦。 地方少，土地问题 系土地问题。咁跟住咧，佢本身佢觉得奥地利系佢即系佢成个民族主义啊，即系佢同一个民族嚟嘅，应该统一。咁又开始慢慢 日耳曼民族， 日耳曼。咁慢慢即係打完奥地利又打捷克，打完捷克就慢慢打完一个又打一个，慢慢吞落去嘅。係啦，即係呢个就係嗰个背景咁樣囉。 我记得个历史背景呢，邓寇克嗰陣时呢，听完你讲之后又睇呢套戏嘅。咁就话呢，邓寇克嗰度嗰个海港啦，咁啲英国嘅士兵要退兵咁樣啦。咁但係同时呢，另一个城市呢係有好似类似係5000嘅英军咁樣啦。咁佢就係要负责挡住係咪德军呀，同埋挡住德军咁樣。咁既然佢哋係要挡住德军嘅话，佢哋就唔可以退兵。咁呢嗰5000嘅士兵咧系死梗噶，即系佢哋喺嗰度基本上系死战啊，系啊，即系知道，但系为咗令到啲同胞那个能够成功退却啊嘛，嗰度可能有更加多嘅士兵，10万、20万咁上下嘅人，咁系去成功退兵咁样啊嘛，咁系丘吉尔系咪就系作紧呢一个决定？ 系啦，同埋咧，阿 MJ 呢个劲啊，你咁都记得， 梗系啦， 系啦，真系赞翻你先。咁咧，我剧透啲啊，小心啊，各位听众，听到少少，就系咧，佢其中一段咧就系讲紧话丘吉尔想落一个决定，就系牺唔牺牲嗰5000个人，因为嗰5000个人咧就唔可以退兵噶啦，基本上死紧咁滞嘅。咁跟住咧，佢系好挣扎啦，佢咁跟住佢终于 make 到 decision 啦。咁跟住佢讲呢个决定出嚟，因为佢隔篱有个秘书帮佢打，一路用打自己打噶嘛，系描述咧都几感动嘅场面，唔好话感动或者系几惨，就系嗰个秘书咧一路打，一路啲眼泪滴落去，系啦，因为喺度喊。咁但系咧，咁你老细叫你打嘢，咪继续打咯，继续打。跟住佢。所以真係含淚 deliver 呢個 message 出去咁樣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感動嘅一幕，同埋有一幕呢就好多人講嘅。即係依家網絡上好多人談論嘅，就係話呢呢幕最尾呢即係呢套戲最尾就話丘吉爾，我落唔到個決定啊。我落唔到個決定點算呢，好掙扎啦咁樣。 跟住佢自己落咗去伦敦个地铁、 啊， 搭地铁搭咗一个站。 哦， 系啦，咁跟住同即系同啲平民系啦，因为佢系自己系唔会搭地铁，佢本身出身贵族，咁又做首相咁高级，咁、啊 嗯 啊、就同跟住啲平民，即系嗰度有少少煽情嘅，咁、 嗯、 就话啲平民喺度谈论，唉，总之我哋唔会啊，佢同啲德军又同佢死过，咩类似嗰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就令到佢下定决心啦。咁、嗯、即系依幕系拍得都几，我见到我附近系有人喊嘅、 嗯， 即系唔系满到。喊、 嗯、 嘅，即系真系爱到啲咁嘅，真系有啲感动嘅。 咁龙井都有搭地铁啦， 就咁点啦， 都唔使用八达通， 就系仲俾500蚊个平普通平民添。 咁呢啲你唔感动嘅， 我有话 嗰啲戏， 我有话唔感动 嘅，问你啫。 唔系啲戏唔同啊嘛，所以做戏好紧要噶。 同埋我都冇同你哋讲嗰阵时，林郑都将八达通嘅时候，我系新闻睇住个画面，我系我滴眼泪。 我都有啊，佢话。 咧 有喊点喺边度？我真系有啊，喺去 seven 冇厕纸，我真系喊啊，烧到喊啊！有冇咁低能 ？seven 冇厕纸埋噶？ 有冇咁低能啊？咁样，但呢套戏就咁听落咧，其实都即系有佢好睇嘅地方。我反而之前就咁听阿白琪咁样讲咧，我反而中意睇咧，就话睇下啲人点样讲嘢。即系我哋自己而家做节目都要讲嘢啦。咁、嗯、平时有时啊，我做移民有时要系当住好多人面前讲嘢啦。我好佩服咧，有啲我有时睇小。小说又好啊，睇电影又好咧，好佩服嗰啲所谓大将啊、首相啊啲人咧，可以喺人面前讲嘢，然后佢讲完嗰堆嘢咧，系或者佢打嗰段文字啦，系佢系好振奋到人心，好鼓励到个士气。就算嗰五千人又好，几多人又好，佢系即系死就死啦咁样，去令到佢哋有个保持嘅士气喺度作战。呢一段讲嘢，无论嗰个语气啦、嗰个神韵、嗰个表情、个内容，全部都系我哋值得。所有即系平时做嘢可能都要学习嘅地方， 同埋 咧呢啲就应该系我哋所讲嘅领袖魅力咯。 系啦、即系呢啲 presentation skill 啊，所有而家平时譬如话出嚟做司仪啊，或者要喺开会嗰阵时候要讲多嘢，其实都值得我哋学习噶。 同埋所以咧呢套戏咧，其中一个我觉得好睇或者值得睇嘅地方咧，就系、是、嗰位演员咧，即系点解攞到影帝咧？因为其实佢嗰即系佢描述嗰段时间入边咧，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speech 嘅，咁佢咧呢套戏咧就抽咗其中两三段出嚟，咁俾嗰位演员去演绎，佢、真系第一，佢真系演绎到成个丘吉尔咁嘅，即系佢连啲动静啊、啲语气啊，甚至丘吉尔讲嘢有少少捋嘅，即系本身佢真人，佢系学埋嘅，咁咧同埋咧，但系佢去到个国会讲呢啲 speech 嘅时候咧， 就 真系非常之有感染力。系啊，即系真系带带咗个振奋人心嘅一个功用咁样。 喺、网络上咧，之前咧觉得最有感染力嘅讲嘢嘅西片咧，可能就希特拉啊，可能就希特拉同佢友善嗰个啦。喂，今次呢个丘吉尔究竟同希特拉比一比之下又点咧？又系一个英德嘅对决。 我个人认为希特拉就浮躁啲嘅，即系佢浮躁啲， 因为跟到友善啊，跟到友善冇浮躁。 呢次真系大镬啊！ 但丘吉尔咧，佢就系嗰种全好英式嗰种，即系可能佢 好优雅嘅， 好优雅，武装到有线嘅，好优雅嘅。但系 嬲， 同埋佢啲言辞系唔同啊希特拉嘅，希特拉嗰啲系比较相对嚟讲直白啲嘅。 系 丘吉尔咧，佢嗰段嗰啲演辞咧，你系睇紧英国文学嗰啲咁样样噶，即系英国文学嗰啲即系传统英国，即系唔系我哋依家睇紧 BBC 啊嗰种，即系讲紧佢嗰个三四十年代嗰种英国贵族先会用嗰种英文， 系啊，有啲气质嗰种啦。 同埋咧，呢套戏咧有少少特别嘅，讲多少少电影啊。就是呢，其实近呢几年呢，好多关于英国嗰种，即係尤其是几十年前嗰段时间嘅电视或者电影做嘅，大家呢睇嗰陣时呢，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睇呀，可以諗返嘅，例如有例如头先讲邓寇克啦。又例如讲紧咧，早我谂两三年前左右啦，有套戏叫做《皇上有话儿》嘅 King's Speech， 系啦，入边嗰个英王咧， 系 就系、是、依套即系嗰段时期个英国国王咯，即系依家英女王嘅老豆。 哦 ，OK， 系啦，咁又或者咧，依家 Netflix 咧有套戏叫有套剧集啊，叫《皇冠》噶嘛， 唔识啊， 系啊，嗰套戏都多人睇嘅，即系 Netflix 一套热门剧集嚟嘅。咁佢系啦，我哋啲工作人员即刻个个举手啊，系啦，好多人咁咧。咁咧，即系佢都系有 描述即係佢冇描述嗰段时期，但係有描述丘吉爾嘅人物。 嗯、 一开头即係英女王啱啱登基嘅时候点样同呢个咁功名望嘅首相去相处。 係啦，咁啲拉楞啦。 係啦，即係好多拉楞。其实近呢几年好多电影或者电视嘅作品呢都系呢段时期有关系。 咁、又確系一个即係好少睇即係成日听过呢个名字，但好少真系睇到一个电影真系主笑重心系讲佢嘅反而。 咦，咁我哋可以搵一日，可以下个礼拜相约一齐再睇多次。 可以啊，电影 期系可以再睇多次咯。 电影我不嬲都系呼吁下、建议下，唔系即系 even 有一 download even 电视度有一播，或者 YouTube 有一播都好啦。啊、所有戏喺电影院度睇咧，都系即系。高好多分嘅，你如果喺电脑啊电视面前咧，起码打咗六折咁滞噶，喺啲戏院睇系最好睇。 系啦，即系讲开电影啦，系讲完呢套咧，嗱，即系冇时间噶啦吓，咁咧我 仲有 呼吁各位听众咧，可以咧。因为佢同时攞影帝两个，一个系佢喜剧组攞嗰个咧，做嗰套戏叫《荷里活烂片王》（Disaster Artist）， 系啦，依家戏院正上紧话，啱啱上话冇几耐，值得睇嘅。 你都睇咗？ 我睇咗，非常之过瘾嘅。 果然好忙啊！你都 系啊，大家忙忙啊嘛， 屋企嘅钱问题未解决。 喂，最后啊，嗱，一百蚊嘅戏飞就一百分嘅戏啦。咁你觉得呢套戏值几多分呢？ 我觉得至少值80。 80分好，可以俾80蚊去睇嘅。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约佢下一齐去睇啦。 好，再见， 拜拜， 拜拜。